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磅礴大气的《茉莉花》出自于宋祖英，他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时候呢，把这首歌作为他的主唱歌曲，作为他的首演歌曲。我想不仅是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具有中国民间歌曲的一些特色，而且茉莉花身上的一些特点也非常符合中国人身上的很多的品质，所以茉莉花在中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种花。而茉莉花这首中国的著名民歌呢，也是在国内以及国际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传唱度。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茉莉花的另外一个版本，可能这个版本呢更多的加入了一些江苏民歌的一些特色，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小曲儿，很有韵味。 刚刚也为大家介绍过了，这首《茉莉花》呢，它是江苏民歌，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有韵味呢？这首民间歌曲呢，它是由著名的军旅作家何昉把采自南京六合一带的民歌汇编整理而成的一首歌。谈起这首歌的搜集整理过程啊，还得要追溯到1942年。在42年冬天，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来到了南京六合金牛山脚下演出。一个雨天的下午，年仅14岁的小团员何昉听当地人说，附近有位艺人，不仅吹拉弹唱是一把好手，更是有着一肚子的歌。何昉呢，在一间茅屋里找到了那位艺人，这位艺人很热情，问他有没有听过《鲜花调》。何昉摇了摇头。艺人说，这歌在道光年间苏皖一带就有人唱，蛮好听的。说着，艺人就拉着琴唱了起来。年轻的何昉一下子就被这首悠扬动听的《鲜花调》迷住了，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不仅用简谱记下了这首歌，而且也按照艺人的方法准确地唱了出来。不过啊，《鲜花调》虽然好听，但毕竟是来自于民间，创作上不免有一些粗糙。何昉考虑再三，对《鲜花调》动了大手术，将歌中的三种花改为了一种花，就是我们听到的茉莉花。而且他对歌词呢，也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在1957年，已是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昉率合唱队来到北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修改后的这首苏皖民歌《茉莉花》一炮打响，不久呢被正式的灌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流传了开来，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后来这首歌又几经修改，不仅让它走出了国门，而且也在很多的历史时刻被唱响。我们中国人对于这首歌曲的喜爱程度啊，还可以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三首关于茉莉花的歌当中听出来。这三首歌啊，都改编自最初的这首《茉莉花》。马上我们会听到东北民歌《茉莉花》，词呢还是一样的歌词，但是曲调啊却有浓浓的东北味儿。来听郭颂老师对它的演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北京阳光调频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啊，我们会一起来听有关茉莉花的一些歌曲。最初我们听到的是由江苏民歌改编的两个版本的茉莉花，而后来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呢，都会是依据原版的茉莉花改编的几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郭颂老师演唱的东北民歌《茉莉花》，可以看出来这首歌呢，南北方人都很喜欢它。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两首《茉莉花》呢，对于原作的这个改编的程度会更大一些，时间也会离我们现在近一些。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李丹阳演唱的那首《亲亲茉莉花》。在1996年，李丹阳就是演唱着这首歌获得了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金奖。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红月亮》专辑里面。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欢快的、甜美的《亲亲茉莉花》。 月亮抱着她，春风雨露吻着她。 在刚刚的这首《青青茉莉花》当中呢，除了听到了原来茉莉花的一些音调的成分，还听到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经过李丹阳的民族唱法的演绎之后呢，也让这首《青青茉莉花》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周艳红，是她的一首《又见茉莉花》，收录在她2006年发行的《当红不让》这张专辑当中。在这首歌当中的《茉莉花》这首原曲的应用呢，是采用了从中穿插这样的一种形式。歌曲的一前一后呢，其实和原曲《茉莉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茉莉花呢被当作了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穿插在其中。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又见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

记忆中忘不了的温存，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你是我身边永远不变心的爱人，你是我迷路时远处的那盏灯，你是我孤单时枕边的一个吻，你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你是我愿你是刻在心头上的皱纹，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愿意你是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愿意你是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迷路时远处的那盏灯，你是我孤单时枕边的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你是我愿你是刻在心头上的皱纹，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愿意你是永远的灰尘，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我爱我家》就是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谢幕时演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在最初的时候引用的《可爱的家》非常的合适。这首《可爱的家》呢，原名叫做《Home Sweet Home》，是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歌，是词作家、美国剧作家、诗人培恩为一部歌剧写的一首歌，其中的一句“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让人记忆非常深刻。很多年过去了，歌剧甚至是作曲家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却是经久不衰，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是毛阿敏演唱的一首《诺言》。家庭当中不仅仅有关爱，更多的是责任。

杆子挑江山，一夜一儿哟，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傻，什么是情，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撑杆子挑江山，一夜一儿哟，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计较怒骂怒不平，背叛人不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砣是老百姓， 那砣是老百姓， 撑杆子哟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撑杆子挑江山，一夜一儿哟，你就是定盘的心。什么是傻，什么是情，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您多年前的回忆。这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当中，是其中的片头曲。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名字叫做《故事就是故事》，来自于歌手戴娆。这首《故事就是故事》啊，虽然歌词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是仔细去琢磨啊，会觉得里面的这个歌词写的还真的是耐人寻味的。 是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也许是真实，故事里的事 事本来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 刚刚我们听到的前两首歌呢，都来自于1996年热播、获得巨大轰动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当中，他也是获得了金鹰奖的4项大奖。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乾隆年间刘墉和和珅在朝廷、在民间对公事、对私事发生的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故事。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呢，同样也是来自于题材有点类似的一部电视剧当中，它就是后来拍了好几个系列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我觉得这部电视剧的一前一后的两首歌曲呢，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一前一后的歌曲的曲风几乎是相同的。片头曲呢，都是有一点调侃的，带有一点历史沧桑感的一种演绎，而片尾曲呢，都是由戴娆来演唱的。戴娆用她那种极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再配合上蕴含着哲理和智慧的歌词，朗朗上口，因此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马上我们就来听听《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的片头和片尾曲。 谁说书生百步一拥，谈笑那风声，只靠那三寸。莫笑文人愚夫横算，大肚能容，便有那一胆忠肝，一胆忠肝啊。 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自有你。说的都是理，唱的都是曲，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下锅的米。哦，说的都是你，哦，唱的都是曲，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下锅的米，走的是人间热闹，扛的是冰封的心。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是歌手张靓颖非常动情的为电影《画皮》演唱的主题曲《画心》。画出人的样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最难的是画出人的内心。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画心》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掩我，看桃花开出